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 这个夏天享受阳光要有晨光。 消费券计划7月4号起接受登记了，年满18岁的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和新来港人士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登记，或者将书面表格交去指定银行和邮局。阿里 PHK、八达通、拍住相或 WeChat PHK 4-1分期收到5000蚊消费券。7月17号或之前完成网上登记，仲可以在8月1号收到第一期消费券。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追明林琴做主音，加上四位成员推出全新的作品叫做《绿酒》，是一首专门为东京电视台新闻评论节目去到度身订造的歌曲，更加由追明林琴自己填词。他说切身感受得到这个纷扰的世界需要被解决的课题堆积如山，更加理解到大家每日回家带着疲惫的心情，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一首的歌曲再次找到为将来奋斗的动力。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东京事变》《绿酒》。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Tokyo 之行，略书东京事变，绿酒。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7月2号啊，星期五嘅骚动音乐啊， 点啊？你做乜眼红红咁啊？ 我咪头先做嘢拍嘢戴 con 啊， 哦， 所以就系啦。 嗯，我仲以为你 喊完系嘛？ 喊完， 唉，都伤感啦。总之就咁今日我哋有一个全城点歌大行动嘅，咁我哋都 post 咗上网噶啦，咁大家就可以上去嗰度睇下我哋今日点歌对象啊。 啊，就系呢一个大叔啊， 冇错， 冇错，咁啊，即系呢排好红啦，《大叔的爱》啊，全城都喺度追紧， 你应该被逼睇啦，唔系被逼 ，sorry， 你被邀请一齐睇啦。 我直头系嗰种咧，系即系你知我有时系放得晏啲噶嘛，即系可能翻到屋企系十一点零、十二点嗰啲钟数啦。 系， 咁然后咧，我老婆系佢自己喺屋企九点半睇 live 睇完。跟住我翻到屋企十二点钟有得重播啦，佢再同我睇多一次， 佢真系太爱 Anson 啦， 真系太爱，真系冇办法啦咁样，咁所以最近都追紧嘅，咁啊都少有地，真系好耐冇追过剧集，即系冇喺电视上面追过剧集啦，咁 所以我哋就拣咗大叔呢一个作为点歌对象， 冇错， 就不一定只限于即系 黄德斌， 黄德斌呢一种，系即系泛指大叔，你可以拉翻 大叔啊。 翻嚟你现实生活当中， 系 你见到嘅嗰一种。 而我今日点歌嘅大叔咧， 都真係同黃振斌冇乜關係，因為喺我嘅中意嘅大叔當中咧，那個感覺係好唔 同 嘅， 係啦。咁我個方向咧就係一啲 research 方面得到一啲嘅嘢咁。咁總之一陣間六點鐘我哋就會播我哋個封信啦。 大家都可以，大家都可以點唱啊。 係啦。咁除咗睇呢一個劇集之外，我都有睇嘅。另外有一個今日想講我哋。即系音乐节目啦，今日呢个真系真系讲音乐啦， 系 就系讲 auto tune 呢一样嘢。 啊，点解咁突然呢 嗱，要首先 shout out to JB 嘅 ，OK， 佢本人唔知道，但系因为我睇咗佢 IG story，、 oh. 我喺凌晨五点睇到佢 IG story， 跟住 就 post 咗一段讲关于 auto tune 嘅历史嘅纪录片 ，OK， 咁就喺 N 字头嘅串流平台有得睇， 即系大家如果你有 subscribe， 你可以自己上搵。 系嗰个节目名叫咩 ？This is pop， 中文叫做流行乐，唔知乜嘢 ，OK， 系啦，总之你喺。嗰度打流行樂你就會 揾到啦，佢係 N 字頭嘅串流平台。 係啦，咁英文叫 This is Pop， 其實佢裏面就每一集係有一個主題，關於流行樂背後一啲嘅故事。譬如有一啲就係講我點樣鄉村音樂變成主流音樂啊。咁但係揀選咗就係 Auto Tune， 即係自動調音嘅呢一個故事。 OK， 係啦，咁因為呢一個 term， 大家早一段時間會講可能有一啲嘅歌手用電子科技去做音樂嘅時候會用到，咁但係有一啲人就覺得呢一種唔係啊嘛。即 系 早排，特别一九三出歌嘅时候，嗰阵时大家仲 呢排听得多咗啦，应该会 系啦，就叫 auto tune 啦咁。咁所以就咁，我即系咁啱半夜睇到 JB 喺个 story post 咗，咁我就自己即刻睇。 OK， 我忍唔住到瞓醒先睇啦。 佢直头系 post 话，即系呢一个节目要叫大家睇呢个节目啦。 有其他嘅 IG account 咧，就截录咗呢个节目，咁佢就 repost 咗个 story， 咁我就见到啦。咁、 okay. 多谢分享，系仲有其他人都有分享，我到今日瞓醒见到。 系 咁四十零分钟睇晒，咁我觉得都值得喺度 share 下，即系四十零分钟太长，我即系都可以讲少少里边关于 auto tune 呢一样嘢究竟系咩？我觉得几得意嘅。 OK， 因为原来 auto tune 佢追溯翻 好耐嘅啦，应该 1996年咧， 九六 一个叫 Doctor Andy 嘅人发明嘅，六岁咗我哋先， 系啊， 系啦，咁佢揾得翻呢一个发明者去做访问 ，OK， 咁呢一个叫 Doctor Andy 嘅人发明 Auto Tune 嘅人咧，佢本身嘅职业 系 做地震数据处理， 吓， 系啦，系咪完全唔关事啊？听落去，咁但系听落唔关事，但系实际系关事，因为佢做地震数据处理，即系做啲乜嘢咧？佢哋可能要开采石油。 OK， 於是乎佢哋就點樣開採法啦？你地上面你唔知邊度會有噶嘛？ 係就要睇下邊度有啲震源啦。 冇錯，類近嘅嘢啦。 OK， 佢就會喺佢話好 過 癮嘅，就喺地面咧會引爆炸彈。 哦， 咁你引爆炸彈咧，嗰啲聲波咧就會傳咗落去地底。然後如果下面嘅即係地質結構唔一樣嘅話咧，佢反射翻嚟嗰個頻率啦，諸如此類就會唔同啦。 係明白。 而佢嘅工作咧。就是要去 study 呢一啲嘅聲波， 哦， 嗰啲 waveform， OK， 所以其實佢嘅工作向來就是研究緊聲波， 哦、okay ， 只不過嗰個應用層面咧係喺揾石油，然後用引爆炸彈去做嘅呢一件事， 偉大好多， 完全唔係呢個都偉大，我都勁，係咁，所以佢成日都係玩緊呢一啲，佢好理解到呢一啲嘅東西 ，OK， 即係佢對聲波係好有，而係絕對一個專家嚟嘅， 只不過佢唔係音樂方面咁解嘅啫。而有一次咧，就係佢同嗰啲批發商嘅朋友聚會。 哦， 咁有其中一個批發商嘅老婆就係、是、一個歌手嚟嘅，佢就同阿 Doctor Andy 講咗話：，喂，你可唔可以整個設備俾我咧？等我唱歌唔會走音啊！咁 點解會有一個咁得意嘅要求嘅咧？喂， 我又 仲要係揾佢完全 係啦， 唔關事。 唔知佢哋傾開啲乜嘢？佢冇詳細講傾開啲乜嘢咁樣喎。總之整個盒嚟啊，俾我玩下啦， 就唔會走音啦咁樣。 咁啊 Doctor 又覺得阿 Andy 又覺得幾得意喎。咁於是乎佢用咗幾個月嘅時間就去寫 program。 係。 最后咧就俾佢完成咗呢一个 auto tune 嘅一个程式 ，OK， 咁就俾咗佢个 friend 用啦。 系， 咁后屘佢整好咗之后，其实好快地喺一啲工业，即系美国音乐工业里边嘅人咧，都好有兴趣想用，因为以前喺出现 auto tune 之前咧， 系 喺一个录音室帮歌手录歌，可能一只歌讲紧以一个星期计， 嗰啲sound engine啊，扭系咁不停咧，要隔住块玻璃喺度扭，扭啲 EQ 扭到呕啊。 系啦，咁但系当出现咗呢一个 auto tune 嘅一个程式之后咧，就话可以快至其实你半日就搞掂啦。系啦，咁 auto tune 大概嘅意思就系可以帮你去将嗰个人声啲高低音咧，佢可以执到，佢自动可能会执到啊， 系、哦、 令到嗰啲 类似 variation 嘅嘢唔会太大啊，咁样样系，即系你平你幻想一条 wave 可能好阔，即系个相差好大咁样，佢可以帮你压翻变成同一啲啦，一啲走咗音嘅位，佢可以用呢个程式执翻啦，类似诸如此类咁样样嘅概念啦，总之帮你执条声啦。咁后屘就好多啲录音室就开始用紧啦，但系大家都系私底下用嘅啫。因为其实有一个潜台词就喺美国嘅工业里边，音乐工业会觉得我用 auto tune 就系渣， 就系啦。即系其实你唔识唱歌，我都可以 tune 到你把声可以唱到。因为 auto tune 出现之前，大家真系如果你要揾一个人出一只歌，佢真的要揾一个识唱歌嘅人， 唱得好劲添啦。 但 auto tune 嘅出现就系行内已经有人发现就系、是、咁，我其实唔需要揾一个识唱歌嘅人，我只需要揾一个个样好睇嘅。我就可以 tune 佢把聲就可以出歌啦。 咁你讲到呢度，我又好想知呢一个节目到底有冇讲当时有边一啲嘅歌手就係呢啲个样好睇又唔識唱歌嘅 例子。 佢冇举例子。 冇举例子。即係喺呢一个论点上面冇举例子。但佢好快就举咗一个例子。喺1996年呢一个 autotune 嘅作品呢喺主流音乐面世。有一个叫 Sher 嘅歌手 ,C-H-E-R, 中文亦叫雪儿。 OK,OK,OK。 佢有一首歌叫 Belief。就话当时就系佢好高调地用呢一种嘅技术咧去出尽呢一首歌，咁摆咗去主流乐坛嗰度，咁大家听到就觉得哇好神奇，因为嗰啲声咧有啲少少外星人嘅状态。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会 get 到就系黎明定系阿杜汶泽嗰首《眼睛想旅行》。未到呢度噶 ，verse 嗰几下嗰种声咧，就系类似当年雪儿嗰首 Believe 啦。 哦，你令我又谂起咧，你一讲起呢首歌，你又令我谂起当时咧喺呢个街机跳舞机入边好红嗰一只 Butterfly 啊。 系啊，因为佢点解会出现嗰种呢啲好机械声咧，就系佢将总之里边嘅 setting 咧扭到好极致咁啦。咁但系当时嗰个呢一首 Believe， 即系雪儿呢首 Believe 嘅 producer 咧。佢冇公開承認用 auto tune 嘅，就因為啱啱講個 background 啦，你用 auto tune 話俾人聽，即係話即係個歌手渣啦咁。佢只係話用一啲叫做 pedal vocal 啊，類似一啲咁樣嘅嘢去做。總之就話一定唔係 auto tune 咁。但其實成個工業大家都知道，大家係用緊嘅，係啦。咁但係零俾人知又莫俾人見嗰種狀態啦。 明白。 咁所以雪兒嗰只歌就係一個咁嘅狀況，係令到 auto tune 呢個聲音出現咗喺主流樂壇。但係到真係一個俾人詬病咗好耐嘅人，嗰人就叫 T-Pain 啦，一個 rapper。系啦，好多作品你会见过有佢嘅名字出现。 佢系大概系咩年代嘅音乐人呢？ 佢咧佢就系一个，基本上佢嘅歌嘅特色就系用 auto tune 去做 rap 嘅， 全部都系。 就系2001年咧，佢有喺嗰个纪录片讲一个故事，系我讲完之后你可能唔使睇噶。 系。 唔系，但其实 唔紧要啊，帮我悭时间都好啊。 其实系一个速成，但我觉得好值得喺呢度分享。同埋，因为佢里面其实仲有其他 parties， 我只不过系删减咗节录咗啫。 OK， 咁 T-Pain 咧系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喺 auto tune 嘅历史上面。 OK， 因为佢喺2001年咧，佢话有一晚佢坐佢阿哥架车，嗰阵时咧佢已经系玩紧 rap 噶啦。但喺佢嗰个长大嘅环境，如果你要做一个 rapper 咧，首先你要系嗰啲 gangster rap 啦， 系 即系一啲。 佢粗狂嗰种啦， 同埋佢嗰时玩紧一个系hip hop 嘅团体，好多人 rap 嘅，咁佢就想自己行出嚟，我自己 solo 出专辑，咁但系如果要自己出嘅话，你要 stand out， 佢就要谂自己嗰把声点样特别啊，令到人哋同佢系唔同嘅，就系话2001年有其中一晚佢坐车嘅时候咧，就听收音机听到一个广告。嗰、那個廣告咧就係一啲 CD 合輯嘅廣告，咁、CD 合輯嘅廣告即是話會剪少少嗰首歌嘅一啲即係 chorus 或者嗰啲， 然後扭埋一齊啦。 係啦，當時佢就喺呢個廣告聽到 Jennifer Lopez， 哇！ 當年有一首歌叫做 If You Had My Love， 我以為係公之你的村莊添。 你村莊，我深深的共知你。係啦，Jennifer Lopez就話當年佢呢一首歌咧。佢系喺心机度听到，佢听到佢有Jennifer Lopez 嘅真声，同时亦都有 auto tune 嘅声、 哦， 但系 T-Pain 当年唔知道嗰啲声系乜嚟嘅 ，OK， 因为个 industry 系冇公开讲过咁样样噶嘛， 有 auto tune 噶嘛系， 于是乎佢用一年嘅时间，佢翻屋企用佢所有嘅方法揾 plug in。试晒所有 preset， 就系揾自己可能一段嘅 VO， 不断试所有 plug in 同 preset，OK，、 okay、 用咗一年嘅时间。 咁样试，最后俾佢揾到嗰个叫做 auto tune 嘅功能。 哇！ 佢就觉得我系要呢个声， 系。 于是乎佢就用 auto tune 放喺佢嘅自己作品里边。 OK。 咁所以佢后屘面世嘅作品就系佢声力锤就系咁噶啦。 OK。 亦都系俾人疯狂诟病嘅，就系、是、因为觉得佢摧毁咗音乐。 哦，但系其实佢亦都带起咗另一个潮流啊，嗯、绝对。 因为嗰个吊诡嘅位置就系、是嗯、Auto Tune， 虽然有人会诟病佢摧毁咗个音乐啦， 系， 但系 at the same time 佢始终佢嗰个成长速度快过可能俾人诟病个嗰样嘢，即系 pros and cons 啫嘛。 系， 所以变相令到一啲主流嘅歌手啊或者唱片公司咧都不得不将佢呢种嘅声音放喺自己作品，因为 hit 啊嘛，始终 系。 咁系真系好醒目嘅，佢哋揾佢 feature，OK，、 okay、 即系个主唱歌手 系 就唔会用 auto tune， 但系 T-Pain feature 嘅嗰一 part 就会用 auto tune， 咁你咪可以攞到嗰个着数，同时如果俾人闹咧，都唔关个歌手事，或者唔关唱片公司事， 就合理化咗 auto tune 呢样嘢啦。 譬如我细个都有听过 T-Pain 嗰啲嘢，因为个名好记啦 ，OK， 但系而家咁样讲咧，譬如我 step up 嗰啲好多嗰啲 soundtrack 里面、啊、其实有 step up to。Florida 嗰首 Low 啊， 嗯， 系啊， 哦， 嗰首主对类似主题曲咧，系啊， 我知道啊，呢首 Low 就系佢做噶啦， 佢系做 rap 嗰 part 咯 ，mainly， 咁佢里边嗰时咪有嗰啲auto tune 嘅声， 系啊系啊系啊， 佢个声好声调，因为你听就知， 系 好不自然，但系就系佢嚟噶啦嘛，咁所以个主流乐坛嗰啲人点样受惠于 auto tune 嘅潮流，就系用呢啲方法咯。 咁呢个纪录片有冇讲到后嚟嘅一啲 trap 嘅hip hop 嘅 style 系咪都系由佢开始带起，或者由 auto tune 开始带起？ 佢系成为咗罪人嘅，边个令到 auto tune 成为后期？嘅 rapper 可以用到通行到世界，大家可以做得好咧，嗰、那个叫 Kanye West，、 哦、 因为 Kanye West 喺佢用 Auto Tune 之前咧，已经被公认系一个创作天才， 系， 所以变相 Auto Tune 摆佢身上咧， 就冇问题啦， 系啦，就好似一个天才用一个工具将作品升华， 哦， 咁所以佢待遇系同 T-Pain 咧得到嘅系好唔同嘅 ，OK， 咁然后就所以 Kanye West 开咗一条路啦，然后再加上网络。出現，大家有一啲嘅 YouTuber 咧，就用到 Auto Tune 嘅技術，幫一啲新聞報導員佢個讀嗰啲稿咧，變成一個音樂。 哦，原來仲有咁樣嘅用途嘅。 係啦，即係其實我哋香港都有一啲朋友會咁樣玩噶嘛，就令到呢一樣嘢喺網上風行咗，就覺得、Auto Tune 嘅技術原來有一種換味，係令到一個唔識唱歌嘅人都可以變成音樂，而嗰個人仲係新聞報導員。 係啦。咁成件事就好得意啦！ 但其实如果摆喺个歌手上面，啱啱嘅呢个 statement 咧系有问题噶嘛？ 系 啦，你唔识唱歌可以 tune 到你识唱歌，但如果只系一个平民或者一个唔关音乐事嘅人，你做到呢件事咧，原来就会有一个神奇嘅化学作用。 系 咁，于是乎就开始大行其道，之后就到而家，大家会成日听到呢个 auto tune。 而家嗰种风行程度啊，系去到你睇嗰啲歌唱比赛咧，电视嗰啲啊， 系啊， 都会用 auto tune 噶。 而最讽刺嘅就系 T-Pain 俾人闹咗咁多年啦，佢2001年开始要咁样搵啊嘛。佢到2014年有一个电台嘅 live 咧，佢因为冇得用 auto tune 啊，佢清唱一只歌，啲人先至话原来 T-Pain 系识唱歌。 我以为系好难听添， 隔咗13年话原来 T-Pain 冇用 auto tune 嘅真声系咁好听。 哦，呢、這個、种反差先劲啊！ 呢、這个先系讽刺啊！咁所以大家有兴趣都了解一下，即系哇好关音乐事啊！今日我哋讲呢个，所以今日应该拣呢一首歌，就系、是早前1993派台作品《隧道三点》。其实都讲到里面就用到 auto tune 嘅呢种技术放喺音乐里面嘅。Baby, I'm loving you all day, I'm loving you all night, I'm loving you, baby, all the time. 三年未。Baby, I'm loving you, baby, all the time, I'm loving you all day, all night. 夏天的心就像海底针，咪笑我痴根 ，baby, 三不黑油。I'm loving you, baby, all the time. I'm loving you all day, all night. 天天朝早遥望着你起身，期待着 your morning kiss. 睡到三点，想起 last night came watching. 你叫我最痛快过回忆里，每次与你冷战喊过再饮醉。当初天真想衷心跟你老去，哭泣的声音尽在我心里。Girl, you bring me down.在回忆中死去，人海中谁等待 ？I love you, say you too。求你对我真心 ，I'll do everything for ya。Baby, I'm loving you, baby, all the time. I'm loving you all day, all night.

好八卦喎、啊。嗰種八卦係我諗有少少近似係鍾意窺探人哋生活係咪，咁但係無可厚非嘅係喺而家社交平台咁活躍嘅年代底下，又好難窺探人哋生活，令自己生活變得有趣嘅。 紛擾的呼吸聲開始催促寂寞下跪，等心事嘅滴子浸到天氣空虛，熱烈地作弄，也為受氣捨不得位的不解，新一篇思想即將展開，不必等得拖拖拉拉。不管聲音多重影，不需讓心思藏匿，不麻痹亦只想起分手彼此當天情景，不得不直視失敗，不得再面目失態，想用力下更大都不敢用盡力依賴。把新的天真浪費掉，搶決意熟悉的氣氛後悔後快地爭議，將身體交換快感，借備有所思，傷口都不換去憂鬱無差不止。 窥探人哋嘅生活，到底可唔可以令自己生活变得有趣呢？噩梦扭蛋，佢哋会话秘密有害啊 ！Do you know？ 咁但系不能够不承认嘅系，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去睇人哋嘅 social platform， 从而去学做人。有试过 打开手机看看教育电视，大量学问要知，知不知练习字句英文生字，爸爸妈妈要我努力学习，但是实习老师肢体中律动让我反红生意，啊，老师的粉红动人气味 banana banana，还未喷射，耀眼火箭，浮沉在宇宙中，我眼睛透视，他未会知，想让份一的勇士， 情默默未知，都不见犯下罪过，俯首倾视，呼吸声中细细心唱，动动静静像话我知，口腹内互动十千百万次，老师的分享动人气味，巴旦那巴旦那那，啊，还未喷射，耀眼火箭。 现在凡事都会批判行先的年代呢，看着人家的 social media 做人的而且确是比较安全一点，因为你知道有些事做了是会被人咬的。另外有未能接通的成人教育电池，是啊， social media 好像一个教育电池一样，教下大家咩系应该做，咩系唔应该做。当然啦，喺背后闹人嗰啲，可能佢睇人哋嘅 social media， 的确会觉得自己嘅生活系比较有趣啲嘅。人哋嘅 social media， 或 或者经常使用 social media， 其实他们内心亦都有相当程度的寂寞的，那么很合理的，一个现实生活里面很充实的人，讲真的又有几可会花时间在 social media 上面呢？听过有 Delta T 的寂寞的雪糕。咁所以咧， yeah. 做人最好都系唔好俾社交平台占用自己太多时间， Come on. 好好活着，好好做自己生命嘅 boss， 先系最重要。 赛跑、跳高、拿耳机做接通，一边高歌一边开工，一边不失偏方，快向我报告每个进度。 I'm your boss. Baby, tonight I will get you dancing finally. R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我想当已经松开那心情。Come again, come again, come again, catch up me. R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来吧，双手双手抱那心灵。我最怕你一怕，过脑会退化。错个吗？错个吗？对个会氧化。Tap it up, tap it up, tap it up, tap it up. 有假也难请假。 大海就后，解开紧箍嘅颈后头，同我跳八拍，不如大胆送到够，唔好怕丑，膊头扭一扭。Come on， 实际质的东西很多，通通都受我管， 难得试过计较半晚， 一个门曲式拣下款，明明无人可睇到这种毅力，没派对也会尽情。 I'm your boss. Baby, tonight I will get you dancing finally. R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我想当已经松开那心情。Come again, come again, come again, catch up me. R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来吧，双手双手抱那心灵。我最怕你一怕，过脑会退化。错个吗？错个吗？对个会氧化。Tap it up, tap it up, tap it up, tap it up. 有假有难请假。 自更好 ，Get move round， 'cause we were star， 气势至上要尽快做到， 高音可笑气用怒， 低音可卷起全部。 Not about the money， all about the show， 你我有汗挂念不好。 来吧激光，继续拍梦，继续游荡，能量乒乓，希望我莫拍住流汗，我拍好多个叮当，想将我体力清仓。 'Cause I'm your boss， baby tonight I will get you dancing。 咁我的而且確咧，不能夠不承認，有時咧窺探人哋嘅生活係會帶到啲力量俾自己嘅。例如呢十二個男仔，佢哋 Mira 啱聽過有 Boss， 大家都好中意睇佢哋幕後嘅生活係嘛？ 请听我歌唱，巴巴拉，巴巴拉。 唱要唱到声沙，唱要唱到声沙，唱要唱到声沙。 Sansa a cappella 唱到聲沙，有時咧去睇人哋嘅生活，觀察人哋嘅一句一動，的確係會帶一啲共鳴俾你嘅。 Should we 一起上出走者往哪裏好？書中説到肯定破浪時事也好， 尤其睇人去旅行啊。 雪糕，睇人去旅行系几开心嘅，不过唔好过度窥探人哋嘅秘密啦。 聯合國安理會將會召開會議，討論埃塞俄比亞提格雷州局勢。武裝組織提格雷人民解放陣線重奪提格雷州首府默克萊之後，政府軍離開暫時未知動向，但政府軍已經單方面宣布在提格雷州實行停火，直至農忙季節結束。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總理亞比承認政府軍曾經遭遇部分民眾襲擊。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因为不满被排除在执政阵营外，去年11月初攻击提格雷州的国防军基地，政府随即采取军事行动控制默克莱，但武装组织转打游击战，双方不时爆发零星战斗，至今数以千计民众死亡，350,000人挨饿，超过2,000,000人离开家园逃避战火，外界忧虑当地会出现人道危机。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下昼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听朝早一两阵嘅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下星期二同三骤雨增多。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咁喺新界咧，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科学园对开慢线，较早前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几分钟前清理好，咁但系一带交通仍然都系挤塞，而家车龙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至于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嘅意外，亦都已经清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咧，而家介乎新墟至到小榄段嘅交通断断续续都系比较繁忙噶。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车龙就排到龙富路近龙门居，而喺九龙区咧，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较早前近住女童军总会对开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场，咁但系一带嘅交通仍然系非常挤塞，车龙沿住东九龙走廊同埋启德隧道一路排到去启福道油站地区。其他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黄竹坑道近香港仔运动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紧近封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嚟嘅车龙只系排到近理工湾位对开，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车龙排到近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九龙入口嘅车龙排到接近翠屏南村。路面方面，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喺圣座治大厦对开。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喺新界西贡公路来回方向嘅交通仍然都系繁忙，而家出九龙方向近白沙湾码头一段嘅车龙排到近翠塘花园，反方向入翻去西贡市中心近西贡消防局一段，龙尾去到近康湖居。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昂船洲大桥分叉位去尖沙咀同埋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嘉明妈妈，上帝明明创造阿当先噶，点解我哋玩玩星期天 成日得女人嘅？ 我收到风喎，听讲上头派咗一嚿小猪肉嚟， 佢系何方神圣？ 咪就系我啦，全二台最后生嘅爸爸方子豪啊！ 咁就要留意逢星期日朝早8至10，全新组合蔡敬文、侯嘉明、 方子豪 玩玩星期天。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湾区生活一小时， 每个星期不同嘉宾带你看看湾区生活。 深圳市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务首席联络官洪维文教授， 全个深圳90%嘅 fintech 公司咧注册喺前海嘅，咁有一间咁嘅公司咁嘅龙头企业喺度咧，好多人咧就会围住佢嘅。 逢星期六9点至10点，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兴。 For my absent,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芬臣，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星期五六点钟新闻翻嚟之后，呢一节就系全城点歌大行动， yeah， 我最期待嘅环节啊！ 系啊，可以发挥你嘅小宇宙啊嘛！ 今日小雨就可以 今日呢个点歌对象就是大叔。 大叔啊， 泛指所有大叔。 呢、這个星期真係大叔係充斥住我整个生活啊。 冇辦法啦，因为你老婆嘛。 唔係啊，即係嗰种威力係去到呢甚至乎你睇佢食嘢啊，或者佢啲铺头呢睇佢乜嘢都係攞大叔嚟做招来。我昨日见到有一个餐厅，佢个叔米肉粒饭叫大叔的爱，跟住然后又有一把遮叫做叔骨遮。 好嘢，好嘢，好嘢！ 我喺度谂紧，仲有几多个产品 系可以 咧，可以用大叔嚟抽水嘅咧？ 系啦。所以啊，大家可能都有體驗到呢一樣嘢啦。亦都身邊啲朋友成日都話：我今晚啊，即係試過前幾日做嘢啊。 係， 我今晚為咗做嘢啊，放棄咗今晚唔睇住啊，咁樣嗰啲咧，大家即係開口埋口都係提住啦。 冇錯。 咁但係我哋呢個點歌對象嘅大叔咧，就泛指所有大叔。 冇錯。 係啦，就唔係淨係劇集當中講嘅嗰一個角色咁樣。 而我心目中嘅大叔，好老實講咧，其實同而家大家講緊嗰個大叔咧，嗰、那个感觉都几唔同。 咁即管听下 吓， 芬臣写咗啲乜嘢俾大叔呢？ 亲爱嘅大叔，你好啊！老实讲啊，作为一个男性，我实在好难想象大叔系同可爱拉得上关系嘅。毕竟患上中二病的我，细细个的时候呢，都只会喜欢一些小白脸的角色，例如是火影入面我会喜欢卡卡西多过自来也，钢炼入面我又会喜欢莱马斯丹多过修之宗教，嘿，鬼叫他们靓仔又有型咩？那我想这些就叫主角光环啦。但是到了大个少少，我的兴趣由动漫转移去打机的时候，对大叔的观感又开始不同了。 例如是 Metal Gear 入面的蛇叔， Last of Us 入面的乔尔，以至到近年看影视作品有《尸杀列车》入面的马东石，《怪奇物语》入面的 Jim Hopper 等等，这些角色呢都令我开始迷上了大叔的角色设定。因为比起花俏的外表，他们的情感显得更加丰富和有层次感，拥有令人安心的稳重感之余，背后往往都充满着人性的动机。好像《尸杀列车》那样，马东石为了太太而牺牲，而 Last of Us 的乔伊亦都将没有血缘关系的艾莉当成自己亲生女儿照顾。虽然这些只是虚构的情节，不过已经足以令我对大叔的观感有180度的改变。有可能随着年纪慢慢变大，由细细个追求时尚有型，而家更加开始懂得欣赏大叔的老味和对人生需求的真诚，或者这些都是需要相当的历练才会明白的。就好像王德斌饰演的 KK 都在戏中和太太结婚20年之后先勇于追求田一雄这位真爱，越大越开始发现对自己甚至对社会诚实才是最有型、最可爱亦都是最难做到的事。所以我最后要点一首 DJ 的《圣马力诺之心》给咁多位大叔，希望大家都可以抱持住追热血的心态，继续寻求人生意义，在逆流之中做一位最顽强的人。慢慢学习成为一位大叔的奔神上。 样，仍持续斗争，来告知世人，我尚有那激愤。人定胜天，天胜人，从没定理再吸引，流力命中你的心，要做个更好的人，还自偏发奋，情爱不功能，人生都不灰暗，其实绝处求生，才是有着人生里无尽的那场。 有 DJ 嘅《圣马力诺之心》， 啱啱听过呢个二次元奔神， 系 点样去睇大叔？ 系 呢个时候听下我， 到你啊，你都系一个大叔， 系啦，我嘅眼中大叔系点样样咧？ 亲爱嘅大叔，你好啊！多谢你啊，系你令我知道人生仲有希望噶。不过，就唔关近排嘅电视剧事嘅，而系早几个月一个国际约会网站做咗个调查，话大叔你嘅身形，亦即系 dead bod 喺单身嘅 market 入面有回归嘅迹象啊！喺2000个受访者当中，有70%嘅人都话佢哋偏爱一啲圆润啦，而且柔软嘅男士身形。而唔系肌肉型啊，太好啦！因为肌肉型真系唔系话做就做噶，又要努力做 gym 啦，又要控制飲食啦，谂起都觉得扯啊！嗱，相反呢，大叔你嘅身形肥肥地、圆圆地咁，我 OK 啊，我依家已经系咁啦，所以全靠大叔你，令我觉得自己都应该会有 market 嘅。不过都系睇定啲先，因为啱啱嗰个就系外国嘅调查，我哋应该睇翻啲近啲嘅。不如睇下喺我好中意嘅日本嗰度啲女仔又点样睇大叔你啊？首先就系对年纪嘅定义嘅，根据一个500位20至39岁嘅日本女士做嘅调查咧，喺佢哋心目中大叔嘅平均年龄系喺42.9岁。嗯，我仲有10几年先到。不过大叔呢啲状态唔系咁肤浅，净系睇几岁嘅，讲 feel 噶嘛。我哋不如嚟睇下呢500个日本妹心目中5大大叔会做嘅嘢啊！第五位系搞烂 get， 又或者想当年。嗯，我成日都做噶啦，仲日日都喺节目度想当年添，仲一样。第四位。就系唔注重自己嘅外表啦，我都系噶，所以你咪见我成日影相都戴帽咯，又中一样。第三位，中意喺倾偈嘅时候透露自己嘅年龄。呢排我都成日周围同人讲我30岁嘅，都中啦，五样中咗3样啦。咁第二位咧，就系话倾偈嘅时候令到人答唔到嘴。我又冇呢个问题嘅。睇埋第一位先啦，就系、是、有老人味。咪住先，点解呢啲特质越听越觉得咁负面嘅？睇嚟喺日本女士心目中，大叔都唔一定等于吸引嘅。唉，算啦，都系。不过咁，为咗报答大叔你，令我知道自己喺外国应该有 market， 我决定整啲好嘢俾你睇，因为喺我心目中。男人无论几多岁都好，都鍾意睇啲青春少艾嘅。近排有对女子组合出歌，个 MV 仲好有日本风，而且好青春㗎。希望大叔你会鍾意睇呢。身形已经似大叔嘅波成上。 不该的眼光，和前人望着浩瀚不交往，停留旧时代里为何恰当，我力抗青春要绽放。 女子叫我斯多利啊， 哦， 系啊，呢个日文嘅 歌名叫咩啊 ？Love me, love me。 我想讲啊， 系 你拣呢只歌，我觉得你唔单止系个大叔咁简单， 系咩？ 你仲系一个怪叔叔啊！ 多谢。嗱，咁啊，网上面听众嘅点唱咧，有一啲譬如点唱《逆流之歌》啦，或者《年少无知》啦， 好正路啊呢啲。 因为我哋今日唔系点歌俾黄德斌嘅， 系啦，冇错， 点歌俾大叔， 好多人都点咗俾黄德斌啊， 系啦，即系唔系点黄德斌关事嘅歌咁简单。 系啦， 有一个嘅点唱，我哋觉得系唔错嘅。 嗯，啊呢、這个好有好有深度，因为佢系想点呢个冯允谦嘅《山卡拉》，俾呢个《山卡拉》入边个 M V 大叔听，因为有个古仔嘅，因为咧嗰个大叔咧就系、是、想同佢过咗身嘅老婆一齐去北丹，咁但系咧最后佢都有做到呢件事，去到北丹嘅，咁啊嗰一下咧就真系出于爱咧，佢就觉得好感动啦，咁所以咧人真系唔在乎长短，系在乎佢嘅精彩程度。佢话 系啊，呢位听众，我觉得佢写呢段好有心啦，同埋拣咗一个我哋都意料之外嘅一个歌曲，咁所以今日最尾拣冯允谦嘅《山卡拉》俾大叔啊。 山卡拉的不单多简单，你说下次去玩，下一年又会否又不得？大局能大变，幸运能逆转，光辉的霎眼会停电，活着亦随时留远。他千算万算，终归也遇险，难道你未来真的可见？ 明明好想去，怎可以再等？山卡拉多关卡也与你同行，等一等，我怕长城会崩。目送好天气，再遇原来是他生。气象路人及风景各自有命运，过眼浮云还影足紧。不敢说绝对，只肯说或许，开放这秘诀叫无惧。我若是长期潜水， 究竟冇新闻之前听过冯允谦呢一首《山卡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表示，留意到网上有人悼念昨晚企图谋杀警察之后自残导致身亡的男子，网上留言称呼他是烈士和勇者，并向他致敬，公然支持明目张胆的严重暴力违法行为，同时企图浪漫化和英雄化凶徒泯灭人性的冷血行径，从中煽动仇恨，警方对此强烈谴责。警方又说，根据目前调查，怀疑凶徒受到失实资讯和煽动性言论激发，继而策动孤狼式恐怖袭击，最后自残导致身亡。凶徒目无法纪，在公众地方严重伤害警务人员，明显是挑战法律，破坏社会安宁。警方重申，绝不容许任何人为达目的而诉诸暴力，定必严正执法，以保障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警方正是积极搜集情报，加强巡逻各地点，包括昨晚事发现场，防止任何违法行为发生。本港新增1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10宗输入，同一宗本地源头不明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新增本地个案患者是一名41岁女子，在油麻地红茶馆酒店兼职清洁，带有 L452R 变异病毒株，她没有外游，曾经在鸭脷洲、冠南轩和浅水湾南湾道 12A 号、2号兼职清洁工作。张竹君说，油麻地红茶馆酒店近日是曾经有一宗的确诊个案，涉及的印尼外佣曾经在上个月20号至27号入住，房间之后没有其他的住客，到上个月29号有承办商进行消毒，女清洁工上个月30号为房间清洁，之后到丫打街的检测站检测，结果呈阳性，她入院之后两次病毒检测都是呈阴性，抗体检测也都是呈阴性，当局会调查检测站的样本结果，个案暂时列为确诊。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下星期二和三骤雨增多。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呢条咧，首先同你讲屯门公路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青田交汇处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咧就排到去小榄。重复一次咧，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青田交汇处嘅快线啦，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小榄。咁受意外影响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车龙排到龙富路近龙门居。另外，青山公路去屯门方向，介乎青山湾段至到扫管笏呢一段。都是比较车多繁忙的。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排到柯达大厦，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

上窗，披上我窗面坏过的帽。Where should we go？ 你背影只剩这小岛。 围绕住曾经同游台湾嘅人而写嘅一首歌，可惜一切已成回忆。作曲编曲 ROOT， 填词 Jane Curious， 监制苏道哲。 Thank you and enjoy your flight。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乐队 ROOT 宜兰食雪糕。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一个星期一次 EDM Friday Mix， 今日咧系心情开心啲嘅，因为 hard disk 救得翻，之前啲 DJ mix 都全部救得翻啦。而今日呢半个钟头嘅呢一个嘅 DJ mix 咧，嗰个 energy level 会高啲嘅。试完咧系 Beatport 一个非常之知名外国嘅啲 DJ 歌嘅一个零售网站啦。最近做一个大革新，就是将三个嘅音乐类型，包括 electro house、future house 同埋 big room 咧，收归旗下合三为一，变成 main stage。即系 main stage 唔可以话一个 genre， 但系佢成为咗一个类别咧，方便大家去揾歌嘅。所以喺一啲网上嘅朋友都话一个几大嘅革新嚟嘅。亦都有人批评啦，即系话 main stage 佢都唔系一个 genre 嚟嘅，咁样 group 埋晒一齐都未必系一件好嘅现象嚟嘅。咁但系都系嗰句啦，呢都系一种方便，都系一种工具啦，点样用就视乎人嘅啫。所以今日呢一个嘅 DJ mix 咧，都会拣嚟啊呢个 main stage 嘅呢个类别里边咧，六月份嘅一个 chart。第一首为你拣嚟嘅有 Habstrap 嘅呢一首新作品叫做 The Sound， 系属于一个 mid tempo 嘅一个类型嘅歌嚟。 即系 BPO 呢个网站里边咧 ，Midtempo 系可以揾到呢个类别。咁但系亦都又系啦，有人讲其实 Midtempo 咧，亦都严格嚟讲唔系一个 genre， 而系一个 BPM 介乎有人讲譬如80至100松啲速度嘅一种歌嚟嘅。但听啱啱嗰个氛围咧，都系一啲比较偏 dark 少少啦，因为 Midtempo 嘅歌好多都系由 techno 啊、electro house 嗰度咧延伸出嚟嘅类型嚟嘅。第二首的作品来自 Kenny Music 和 Band Emergen 的这首作品叫 Screwface， 是一首属于 Future House 类型的作品来的。啲歌嘅 energy level 高啲，就係因为都係嚟自咧 beatport 上面嘅 main stage 呢个新嘅类别里面嘅作品，里面又合咗future house 啦、electro house 啦、big room 等等嘅 genre 嘅歌摆晒喺呢个类别当中。Make the rain shake. This one here will make your face change. You feel the bass weight. This one here will make your face change. You make the rain shake. This one here will make your face change. You feel the bass weight. This one here will make your face change. You make the rain shake. You make your face change. You feel the bass weight. This one, this will make your face change. You make the rain shake. You make your face change. You feel the bass weight. This one, this will make your face change. You make the rain shake. This one here will make the rain shake. This one here will make the rain shake. This one here will make the rain shake. This one here will make the rain shake. Enter the room, put on your screws.首咧叫 Screwface 咧，其中一位制作人咧 ，Kenny Music 咧，其实大家 approach 到嘅机会几大嘅，因为佢系一个 base 喺台湾嘅一个巴西人啦，咁啊，所以喺台湾一啲嘅 club 啊或者 festival 咧都有机会见到佢嘅。他的名字是找到他的讀音的，來自挪威的音樂人，他的英文名字是 BANCALR， 有這首 Future House 的作品叫做 About You。 Bye. 听今日嘅呢个 DJ mix 啊，都系喺呢个 Billboard 上面咧 Main Stage 嘅类别六月份嘅 chart 上面嘅一啲作品，做咗呢个 mix 送俾大家嘅。 Dream about you. 接着这一位来自荷兰的音乐人24岁叫 Mike Williams， 他的名气应该会比较大一点，因为他都入选过 DJ Mag 的百大 DJ 的。是的，由这首歌开始接着下去呢会再劲一点，因为一年三首将会是 Big Room 这个类别，这个 Genre 的电子音乐。所以順意三首聽你就會找到它的特色之處，就是一些強度非常之高非常之粉的一些 festival 的歌。Mike Williams 咧24岁啦，但系佢其实4岁开始咧就已经开始玩钢琴啊，12岁就自己买个 DJ gear 翻嚟就玩打碟噶。咁亦都佢初头系玩 remix 先嘅，咁啊亦都 remix 起家，得到其他人嘅注意。而家听紧呢一首就是 Mike Williams 嘅新嘅作品啊，歌曲名字叫做 Air。当时 Mike Williams 做这个 Kylie Rae Jepsen 的一首歌 remix Really Like You 的时候，单是这个 remix 的 SoundCloud 已经有300万的点击。而后来签了给 Tiesto 之后，就他的仕途就更加之犀利了。即是这些声音这些节奏就很 classic 的，你听一些 main stage festival 呢有的音乐啊，那些 big room 东西呢通常都会有这些的。听一下这首来自荷兰二人的电子组合啊，都是 big room 的作品啊，他们叫做 Blaster Jacks 啊，他这首新的作品叫做 Liberty 也就是自由。 住呢种能量，你明点解佢哋系 main stage 啊？嗰时我都有睇过佢哋嘅 live 嘅，就是、几年前睇 Hardwell 喺澳门玩 set 嘅时候，佢哋系做暖场，咁嗰时有机会现场睇到。又跟住呢首都系今日最后一首啊，都系嚟自即系个 Big Room 嘅类别。呢位 producer 叫做 Sex EZAXX， 有呢首作品叫 Diddy Bob。咁啊，呢一位朋友 Sex 咧，佢初中啊整歌，咁啊读 college 嘅时候已经玩下 two 下啦，亦都同我一啲大名嘅 producer 合作，包括KSHMR 啦、TS Two 嗰啲都同佢合作过嘅。而佢亦都系即系 remix 叫做起家，因为嗰阵时佢帮 The Chainsmokers 嘅 Roses 做 remix， 而呢一首 remix 当时已经有3000万嘅 streaming 嘅数目噶啦。而佢細個已經有玩一下啲即係學校 tour 啦，但去到 main stage 嘅第一次咧，就要數到喺 EDC Las Vegas 嘅時候嘅。今次 BeatPod 嘅变革咧，是好是坏都未知，但系有一样系真，就系佢知道大家饿咗啲 festival 好耐，于是乎佢将啲作品放喺 main stage 呢个类别嗰度，等大家可以方便寻找嘅。今日苏动音乐完结，下个礼拜一再见，拜拜。